项均已转交有关部门办理，按时办结率100%，解答群众咨询10万多件都及时的妥善答复了。好，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号星期四，农历腊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未来3天呢，本市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夜间气温有所下降，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北风的风力逐渐增大到3-4级，阵风6级左右，夜间至明天白天有4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天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7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电影《无问西东》背后的真实历史，在最近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中，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在抗日战争中驾驶飞机撞向敌军舰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历史原型就是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沈崇惠。让我们通过这个人物、这部影片去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故事。今天第一道题就来了。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立的一所综合大学，您知道西南联大设立在哪儿吗？ A. 长沙， B. 昆明， C. 成都。 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聊电影《无问西东》和这电影里的故事。那么这第一道题呢，也是跟这电影有关，因为它《无问西东》整个反映的是这个清华的这个四代学生哈，他们的这个人生，不同的人生。那么最早呢，这个西南联大是设立在哪儿呢？是长沙、昆明还是成都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最新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我国古代都城中最早的方形瓮城被挖掘出来了。历经5年的努力，为重现开封城洛城奇观而进行的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发掘清理出我国古代都城中最早的方形瓮城，填补了我国古代都城考古史的一项空白。发掘显示，顺天门瓮城是一座方形 形的瓮城，整个门址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100米，为直门两重。这次考古揭示了五代至北宋时期顺天门主城门由单门到三门，瓮城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以及它的规模、形制、城门基础建筑方法等等。再来关注展览，戊戌新年即将来临，去国家博物馆看汪星人吧。国家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基础，特别策划了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这次展览以吉庆春节和生肖狗为主题，分为迎岁、兴旺、通灵、赏伴四个单元，精心挑选了卷轴画、年画、瓷器、印章等文物，多角度反映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象征内涵。这个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南14展厅展出，展期持续到3月30号。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法国国立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日前在国家博物馆亮相，参展的103件学院派艺术精品都来自世界闻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其中杰出的艺术大师多米尼克·安格尔的《朱庇特与特提斯》是第一次走出欧洲来到中国。展览集中展示了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艺术及法国社会风貌。这个展览会持续到5月份，法方的策展人还将于展期内在国家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办一个美术的梦，从巴黎到北京的讲座。春天的气息正慢慢迎面而来，在华夏大地喜迎春节之际，前门春回当代中国画名家六人作品展在位于前门西打磨厂街204号的一号画院拉开了帷幕。这次展出的作品或大气磅礴，直抒胸臆，或舒缓细腻，娓娓道来，画家让艺术述说着祖国山河的壮美。连展作品的六位画家，余光华的花鸟舒畅唱神书写，杨华山的人物老辣沉稳，张爱玲的工笔精致静美，刘文健的花鸟个性张扬，张君博的动物形态各异，尤德明的山水意境悠远，六位画家各展春秋，挥发出各自独特艺术的韵味，展望着对艺术创造新的追求。昨天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策划发起的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登陆保利剧院。这场朗诵会是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型朗诵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活动，也是公益朗诵平台濮歌读美文的全国第一场线下演出。来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千呼万唤始出来，拥抱 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以回归语言真实、全民参与朗诵为特色。濮存昕说，这场演出呈现给大家的美首先源自美文，用声音传递文学，用听觉营造精神享受的氛围。 我们在传递文学，把这些美文用声音传递，引起对文学更广泛更浓厚的兴趣。 焦菊隐先生曾经说过，要与观众共同创造，也被濮存昕铭记在心。他说，观众的专注和热情共同成全了这场视听享受。 气场是大家伙一起造的，这是台上台下启迪观众一起创作，今天是果然如此吧。 知名表演艺术家黄宏、吴京安、凯丽等也成为诗意的播撒者。吴京安坦言，朗诵其实无需太多技巧，情感的抒发才是朗诵核心。 会说话，能表达，就能朗诵，哭笑乐悲喜，你通过你的声音把它全说出来。 91岁的西北新华广播电台老一辈播音员马丽朗诵《当你老了》，令人动容。老人的女儿说，老人为此练习这首诗已经将近千遍， 因为他 就一遍一遍的念， 一遍一遍念。昨天躺床上都快睡着了，然后可能心里还在那默念。 北京电台《北京好声音》主持人刘佳、郭伟和佳佳也参与到朗诵会中来。郭伟说， 朗诵这门艺术我非常的喜欢，不失为一种表现文学优秀的作品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参与朗诵会我们爱朗诵板块的儿童朗诵爱好者3年级的张培军小朋友兴奋之余说，自己收获颇丰，领略了诵读之美。 我也没来过这么大的舞台，这次也算长长见识了。 濮存昕透露，今年朗诵会在其他城市的演出已经在策划筹备中。 等到夏天绿水涟漪的时候，我们在企划第二次还有外地演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时尚生活，我们来提供一组时尚生活的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东城区北新桥街道18个社区的金点子昨天正式发布了，其中包括了九道湾社区的板桥卫视、钱永康社区的小巷管家、海云仓社区的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等项目。去年底，北新桥社区正式启动了金点子征集活动，有64个团队提供了金点子并参与了竞选，最终有18个项目脱颖而出。街道呢将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邀请北京市莅临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专业社工对所有入选的项目进行陪伴和孵化。莅临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负责人李兴华介绍说，社工可以为团队进行专业指导，解决他们在服务过程中的一些难题，政府购买服务也可以为自治组织进行经费支持。北新桥街道的负责人表示，这18个项目如果健康成长的话，未来将在其他社区复制和推广，让更多的居民能够享受到优质社区自治服务。机器人新闻主播要来了，日本呢将于今年四月份迎来机器人主播，由大阪大学和京都大学共同研制的美女机器人艾丽卡将出镜担任电视新闻主播。艾丽卡被设计成23岁的一名女性，她有一张经电脑人工合成的端正的美女脸孔，说话的声音以配音演员的录音为基础合成而来。她拥有目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人工智能对话系统，通过放置在附近的麦克风和传感器收集信息，感知对方的声音和动作，进行流畅自主的对话。不过目前对于艾丽卡将供职于哪家电视台，出现在哪个时段播新闻还不得而知。土耳其一家足球俱乐部近日以现金结合比特币的方式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支付了转会费。尽管土耳其政府曾就使用电子货币的风险发出警告，但这家俱乐部还是以2500土耳其里拉，约合7526元人民币，外加0.0524比特币，约合3445元人民币的价格，签下了现年22岁的克尔奥卢。俱乐部主席说，这是土耳其乃至世界球员转会历史上的第一例，他们做了一件新鲜事儿。被评为米其林餐厅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光荣的事儿，但是因为主厨不堪评级压力，法国一家顶尖餐厅主动请求从米其林美食指南中除名。米其林公司日前同意了这个请求，并表示这是第一次因为这类原因允许餐厅退出这本美食指南。这家餐厅位于法国的阿韦隆省，连续18年获评米其林美食指南三星推荐。大约10年前，主厨布拉从父亲那里接手的这家知名餐厅悉心经营，但他去年9月份萌生退役，表示不愿意继续在接受专业人员不定期抽查的巨大压力下来烹饪美食。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春运大幕今天拉开，航空方面预计今天进出港航班将达1732架次，同比去年春运第一天增长3%，节前高峰预计出现在2月6号，也就是腊月21。需要提醒您，今年春运一些航空公司航班开放了手机飞行模式，首都机场也在航站楼里增加了上100个充电插口，还在夜间增开了小型摆渡巴士。另外，为了春运大客流的安全，首都机场今年依然会在值机安检现场卡大件儿，登机行李箱如果超出限定规格将被要求托运，建议您出行前咨询航空公司，免得耽误了行程。喜欢冰雪运动的朋友注意了，本周市属公园第四届冰雪游园会的11处冰雪运动场地所有活动项目全都开启，各大公园以冬奥为主题设计了10多类冰雪游园活动，各大冰上项目将在本周日，也就是2月4号结束，雪上项目将持续到2月底，只有北京植物园的人工浇筑冰场儿童冰上乐园开放到3月2号。

据西南联大教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统计，西南联大中从军旅者800余人。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 沈崇惠牺牲于淞沪会战。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中国共产党很早就重视发展航空事业，您知道人民军队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是什么吗？ A 东北航校， B 西南航校， C 中央航校。 来，我们看看这第二道题是淞沪会战哈，这个题呢有点难答，如果没有看过电影的话真的是未见得知道，看过电影其实里头也只有很小的细节能够 电影它把它移后了，它那个空间上挪移了， 是 就是这真实的原型肯定是在淞沪， 淞沪哈。好，那么这个第三道题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说的是这个人民军队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是东北航校、西南航校还是中央航校呢？来，各位朋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继续请出军事专家、舰船知识杂志撰稿人李克峰，带我们一起透过电影《无问西东》来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故事。那么刚才呢，我们这道题呢，说到了这个人民军队创办的这个航空学校。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您也跟我们说到了关于就是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空军哈，这。应该也是百年来了吧，有没有 差不多，就从航空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其实中国人参与很早的，就是包括当时很多美国华侨，做造飞机其实是很早的， 对，从百年来它有一个发展的历程。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是从这个王力宏扮演的这个沈光耀说起，说了这个航空人才怎么培养哈，刚才您说了说这个软件很重要，人重要，硬件更重要，飞机更重要， 对， 没有飞机这个怎么说航空，因为我们是从电影的这个人物切入，所以我们先说了人，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飞机了哈。那咱们国家这个航空发展的这个历程当中，尤其是这个王力宏他们演的沈光耀那个年代，三四十年代，他们这个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时的飞机呢有一部分自己曾经试图造过，但是主要是靠买，因为自造飞机和买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在哪儿呢，就是航空业从20年代起步最早是木头飞机，就是木质框架蒙一个这个帆布蒙皮或者纤维做的蒙皮，这种东西啊就是有个木匠就能做的，但是设计不一样。 能不能上天呢？ 能上天，能上天，因为它飞得很慢。但是后来呢，发动机功率一大了以后，飞机速度一快了，那么空气给表面的压力大了以后呢，这种飞机就不好用了。就是变成这个全金属的了，就是这个硬铝，就航空铝合金，杜拉铝。这个时候呢，农业国造飞机就难了。所以中国这个最早起步的时候，好多地方都有飞机工厂，但是呢年产量极少，就是小小打小闹的， 手工打造的， 就仿的仿制的，但是它那个由于的基础原材料是木质，所以还能仿。那么发动机从外边买，但是后来一旦这个航空业真正二战前起飞的时候，高速发展的时候，一旦变成全金属飞机，这个我们就很难了，因为那牵扯到国家基础工业，你的冶金的这个炼铝厂在哪里，你的发动机制造厂在哪里，就是你国家没有工业化，你想打造一个飞机工厂，那就是洋务运动模式了，那是办不到的，所以后来呢就打起来的飞机主要靠买，那买呢其实也是一波三折，因为这个在这个抗战前啊，就是他好几家负责，就是国民党号称蒋宋孔陈嘛，他这四大家族都想插手这个飞机采购业，因为这里边有特别大的利润，按照后来的调查是20%，20%的回扣，那么一开始呢就是这个曾经是谁呢，就是那个蒋宋孔陈的那个孔祥熙， 孔祥熙 他跑到这个这个欧洲去，然后跟意大利合作，然后呢意大利教官是他请来的，那些人来是为了推销意大利的旧飞机，意大利的航空业呀在二战中提不起来，飞机不好，但是呢意大利的这个教官呢一开始特别受国民党的欢迎，是因为他的空军是法西斯化的，就是他当时的这个来了以后一说蒋委员长，啪 意大利教官先站起来敬礼，就是特别受用，他就是心理上特别受用，但是他不好好教，飞机也不好。然后呢，这一批呢过去以后呢，主要是买美国的。那么买飞机呢，当时呢是后来就是孔家不行了，是宋家接手，因为财政部长是宋子文，是这个宋美龄的弟弟，他拿着钱，你别人去买飞机他不给钱。那么这个宋美龄呢负责买飞机，他是 宋子文。 对，宋子文是财政部长，是财神爷。然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负责买飞机。 他是空军委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空军少将。就是他有军衔的。蒋介石自兼空军中将，宋美龄空军少将。而且空军军衔比陆军高一级，换句话说他少将衔，他相当于陆军的中将。那么他们就是宋家把持了航空采购以后呢，他是要这个回扣的。结果造成一个不良的结果呢，就是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就是那个撞飞机的那个事件之前啊，蒋介石以为自己有500架飞机。那么其中呢能占的大概是370多架。这是账上的。但实际上在爆发前夜准备打了，然后呢宋美龄带着陈纳德他的顾问跟蒋介石说能参战的91架。当时蒋介石差点扑街。可是又不能这个发作，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边有的飞机买的不合适，有的呢这个零备件短缺不能飞，那么能够说马上今天要明天要打仗，今天拉出来的，买了500架，只有91架能占，就是这个反差，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外戚掺手加手朝政，所以你知道要娶个这个败家老婆，这个不亡国才有鬼呢。那么这是这些飞机到了什么时候就完了呢？六个月报销了，就是。买的那批飞机打到37年底，就是南京保卫战之前，基本上已经消耗光了，有被击落的，有自己坏掉的坠毁的，就这批已经没有了。那么后来紧急的是苏联在就是支援了1200架，而且这个钱是苏联给的贷款，低息贷款，就等于是用苏联的钱买苏联的飞机。那么这是个帮忙了，然后派来2000个飞行员。第一次参战大概也就是在保卫南京的时候，南京上空的那个空战，然后以这个苏联的这1200架呢一直支撑到了1941年，因为那会儿德国要对苏联动手了，苏联也拿不出来精力来支援我们了，他自己当时后来也被打到莫斯科，就苏联自己当时压力也特别大，但是在那1200架呢相当于在中国的抗战史上是中间那一段，就是苏式飞机115、116，轰炸机是这个斯伯是快速轰炸机，重轰炸机是特伯三，就是这些东西。要说比日本的一开始比日本水平还高，但是到了40年以后日本出了零式，苏联飞机不如日本。 日本的飞机他们一直是自己做是吗？ 日本是这样的，日本呢他从明治维新以后啊，他的就是工业化起步，他是各藩，就是以各藩来办这个航空业，你比如说三菱，三菱就是原来的肥前藩的产业，就是藩主的产业，然后三菱后来就是战斗机，那么他的这个在20年代我们中国艰难起步的时候啊，他到欧洲去出一架买一架，什么新飞机都买，但是欧洲人当时就有个笑话，就说拜托日本人你能不能买两架，他就买一架回去拆了房，他不会说批量采购的，这是他日本人就比较聪明的地方。所以等到了这个抗战爆发的时候呢，日本的陆海军航空队各有1000架的规模，都是国产飞机，但是性能呢仍不及当时列强的飞机，可是它已经能够达到自产，比我们中国这个采购它要高一个层次，它是自产的。然后到了40年左右呢，它的日本的飞机到顶峰，就是零式，它已经可以超越这个当时的美国和苏联了，但是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日本毕竟潜力有限，它那个核心技术是买的，就是它无非是国产化了。然后等到战争的后期，美国人拿出更好的飞机了，苏联拿出更好的飞机了，日本就没有撑住，它的产量它的这个性能就没撑住，就还是被列强打下去了。但是在中国战场上呢，我们吃亏的正是那个日本的空军的上升期，就是当然我们负责的一点说呢，日本没有空军，它是陆海军各自有航空队，就是有空军的事儿是二战以后了，包括美国也是陆军航空队，这个海军 航 空 队， 对，他都是分属陆海军的，所以你看电影里的那个美国军官啊，他穿的是陆军军装，